嗨，这里是 Morning 读书，欢迎收听《重说中国近代史》。民众对于变法的态度。此外，我们还要考虑另外一个因素，就是在变法中，其实民众和维新士绅之间产生了裂痕。这种情况在以前有没有出现过呢？有，比如在洋务运动的时候，洋务派和民众也曾经有过裂痕，但没有现在这么大。中国从洋务运动开始就提倡兴新学，戊戌维新把这个继承下来了。兴新学一直到新政时期还很热，但是兴新学在基层变成了什么呢？变成了侵占庙产。不管是佛教的还是道教的，基层乡村的士绅直接把其田产和房舍都占了，特别是在江南一带。当时很多庙产都属和尚私人所有，寺庙和周围的田产都是他个人的。很多和尚都偷偷娶妻，然后生儿子，并培养儿子当小和尚，等儿子长大之后再把住持传给儿子。所以这一个家的生活都与寺庙发生关联，或者说，当和尚对于这些人来说已经成为一种职业。这职业不耽误娶妻生子，还可以代际相传，平时还能给百姓念个经、超个度，获得一些经济收入。而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也是需要有人来主持这些仪式活动的。现在一些人很愤青，说怎么这些和尚不守清规戒律呢？但事实上，普通老百姓根本不在乎和尚的私生活怎么样，你该怎么活跟我没有关系。我该上香上香，该请人念经就念经，该做道场就做道场，因为我们就需要你干这些，在乡村社会也只有你能干这些，所以乡村的和尚都能过上安稳的日子。和尚做法，做道场，实际成了一种产业。当然，这种产业的法理性的确不是那么强，私底下说还行。拿到面上来说，肯定是为世人所不耻的。自己生儿子传衣钵，这个明显不像话吗？所以后来乡间士绅在强占庙产的时候，也是理由充分，底气十足。虽然士大夫们也喜欢念经，也常常和大和尚聊聊天儿，但他们本身仍然有一种倾向，就是反佛。当和尚确实不守清规时，士大夫对他们就会更为鄙夷，所以这时候士绅就联合起来把庙产给强拆了。但是侵占庙产赶跑和尚之后，出现了一个问题：寺庙虽然改辟为新学堂了，但普通百姓的生活从此就缺了一块了。平时老百姓的生活中有很多事是需要找和尚参与的，现在和尚被打跑了，那以后找谁去呢？比如，如果家里死了人，找谁来超度亡灵呢？普通老百姓得跑老远去找那些大庙的和尚做法事，还得费好多钱。和尚与寺庙在乡间存了几百年，这本身就说明其担负着相应的社会功能。如果在摧毁之后，没有其他人组织起来进行弥补，事情就很麻烦了。太平天国起义之后，清政府其实也遇到了这种问题，就是起义军把一些宗教信仰全部消灭之后，民间会出现一股很强的反弹，而且此时洋教在中国的传播已经引起了底层很多的矛盾和冲突。虽然可能没有我们后来说的那么严重，但民间的确有一股很强的反弹情绪。洋教作为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系统。他在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发生碰撞时，双方的确可能会出现问题和摩擦。这个下一讲我们讲义和团的时候会再讲，这里先做一铺垫。总之，无论是乡土社会本身的改变，还是洋教的大规模进入，其实都使得大部分民众对维新变法持一种不理解的态度。虽然当时他们没有声音，但一旦改革失败，他们就会表现出一股很强的义愤。戊戌六君子被杀的时候，不少老百姓其实是叫好的，他们都认为国家杀了奸臣。 张荫桓被变法牵连而发配新疆，沿途都有老百姓打他。对老百姓而言，康梁就是奸臣，甚至还曾经有过传闻说康有为进红丸想谋杀皇上。康有为怎么可能去毒害光绪帝呢？但这种流言被第一个人造出来之后就不胫而走，在京城传得沸沸扬扬。在这里我们也必须提到另一个问题，对于变法来说，启蒙可能是另一个方面，而文化的改造一直会是个难题。这个难题一直困扰着近代中国的历史选择和变法取向。戊戌变法100天就完蛋了，然后中国就开始向后转。这次埋葬变法的戊戌政变，这后果是非常严重的，它直接导致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倒退，整个朝政乃至中国政治都彻底的朝后转，甚至很多洋务运动时期取得的成果都被否定。如果没有后来的东南互保，那么中国的这次大倒退简直是太可怕了。幸好南方督府达成了共识，使得倒退只是局限在北方地区，但即便如此，造成的后果仍然是灾难性的。我们今天讨论变法，而变法本身在中国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，戊戌维新这一话题也会是一直热的。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讨论这个话题，现在它仍然能引起学术界和社会的兴趣，但我们一定要清晰地意识到它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不要总试图依靠一些概念化符号化的东西来看待它，一直用落后与先进、顽固与保守以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之类的话语，这其实是很荒唐的。谁是资产阶级？是康有为还是梁启超？还是孙仪让或者是黄遵宪？要我来说，谁都不是资产阶级，也都跟资产阶级没有什么瓜葛。当时的资产阶级在戊戌维新时期什么声音都没有。